明说历史，大国的虚与实是本随笔，引述的不是什么大事件和大话题，都是些逸闻趣事中的人情世故。在这本书里，辫子、烧狗、燃放鞭炮、洋人的膝盖以及全民的秘密都被作者拿来当话题，乍一看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上不了历史这本大书的，却又能被作者扯出不简单的命题来，然后通过这些命题揭露历史的另类真相，还原人性假面。欢迎收听张宁说历史，大国的虚与实，作者张明，播讲春燕，由酷听有声数字出版平台出品。权谋下的王朝，监督与分肥。一有官员贪污腐化，总结经验教训，总免不了要说监督不力。怎么才算有力呢？我们现在政府有监察部门，有审计部门，有反贪局，党还有纪律检查部门，据说还要效法香港成立廉政公署。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有我们这么多专门的监督部门呢？没有，那为什么偏是我们监督不力？有人说了，各个地方政府里的监督机构跟被监督的对象属于同一个级别，同级之间监督的有效性自然不高，于是改进，纪检委级别提高，好像效果也不大。又有人认为，监督部门跟地方党政负责部门有同属关系，于是改进，监督部门尽量独立，由中央直线领导。但是如果监督机构也出问题怎么办？那就再派监督监督者。现在听说已经开始实行中央向地方派巡视员制度，此举能否有效遏制腐败？从历史的经验上看，短期效果应该有，但想要根本改善也难。做古代历史研究的大多认为明代的政治混乱，但是从制度层面讲，明代的监督机制偏偏最发达，历朝都有的监察机构自然少不了，只是不叫御史台，而叫督察院，辖13道御史，原来专门的谏官给事中，此时也演变成分布在6部的监察官，从给皇帝提意见转变为给京官挑错。除此而外，各省还派有专门定期驻省监察的巡按，后来再加派巡抚总督。政府体系之外，皇帝还要派自己身边的人到各地监察，有矿监、税监，最重要的是监军。正因为如此，被阉割过的宦官到了明代被尊称为太监。这还不算那些只属于皇帝、权力无边但却近似于特务组织的锦衣卫和东厂、西厂。巡按是最早下派的监督人员，官位不高，不过跟一般的御史一个级别，7品官而已。跟四处走走的13道御史不同，巡按盯在一个地方不可能什么都看不出来，因此早期的巡案还真能查出点事儿来，但是恰好也是因为定期住在一个地方，很容易被地方官们包围软化。按规矩，监察官位卑而权重，可以跟省级的3司长官相分庭抗礼，3司见了巡案只能客客气气的，客气归客气，礼貌归礼貌，但巡案没有具体的行政权，按规矩办事，实惠捞不到。 人都是要吃饭的，官员也是人，当官还是要图吃好饭。明朝的官俸又低得可怜，大家只有自己想办法。巡按虽然只有七品，但也是官，有跟所有官一样的想法。巡按没有行政权力，但却有跟行使行政权的人挑刺的权利，于是大家心照不宣，监察变成了分肥。这下好了，巡按不仅地位跟省级官员平起平坐，连实惠也平起平坐，朝廷要的监督自然也就不了了之。巡按不中用，有人找原因说是官位不高，于是派下来六部堂官一级的类似部长和副部长的人，挂上督察院的副职，下来做巡抚总督。原来七品芝麻官派下来都可以跟省级官员平起平坐，派来部长副部长跟省级三司官阶相当，更了不得，直接就把个三司变成自己的下属，以至于后来人们不认为巡抚和总督是中央派出官员，竟只把他们当成了省长。最受皇帝信任的太监，虽说身体关键零件少了，但贪心一点都不少，只要被派下去，就无师自通地把监督化为分肥的契机，打着皇帝的名义为自己捞足了好处。明代宦官机构24监，权力最大的是司礼监，因为那里的太监可以替皇帝批奏折，最实惠的却是御马监。御马监里的太监官阶都跟当年的孙猴子差不多，估计当年吴承恩写这个情节有讽刺太监之意，但权势可不小，不仅掌握着调兵遣将的令牌兵符，而且可以向外派监军。军队多了监军，长官无所谓，但是小兵倒霉，因为又多了一个喝兵血的。时人写道：监视之设，指多一叩响之人，监视之誉满，则督府镇道皆有所事矣。故边臣反乐于有监视，公亦是，败亦言也。上指皇帝性多疑有监视，又有监视监视者，多一人有一人之费，穷边士卒何不幸依至于此。杨世聪《玉堂会记》。只要官员是只对上负责的，无论监督怎样绵密都无济于事，监督变成分肥绝对是官员的理性选择。只有让官员不仅只是对上负责，而且对下负责，让社会来参与监督，保障舆论监督自由，监督机构才会真正有效。19世纪中叶，美国工业化时期也一度出现过官商勾结、权钱交易盛行的局面，但是由于有社会的监督，有舆论的揭弊，民间掀起扫黑风暴，很快就扭转了局面。高处的拥挤，人混到政界的高层之后，就发现不好玩了。苏东坡发出了"高处不胜寒"的感慨。历来有才华自负清高不安官场三昧者，才会有这种办事牢骚办事感慨的感慨。可惜有这种感慨的人毕竟少了点，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还是喜欢往高处爬，而奇怪的是社会也似乎趋向于给某些爬的人提供制度上的便利。于是在历史上的很多阶段里，理应作为金字塔上端的高处的人很多，拥挤不堪。魏晋南北朝时期选官实行九品中正制， 上等三品、中等三品、下等三品，最后选来选去，只看门第不计其余，结果是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士族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。不过士族高门之间也有个高低之分，因此里面还有故事。按说第一品是专门留给皇族的，等于虚设，高门贵族的高下只好在第二和第三两品上加以分别。开始的时候还好，时间一长，大家都往第二品上挤，挤着挤着，把官的人受不了了，一放水，结果有点像样的门阀就都成了卓然二品。最高的地方占了太多的人，挤成一团，原本区别高下的九品中正制形同虚设。世品如此，官爵也如此，无论什么朝代，开始的时候总是正态分布，大官少，小官多，封侯拜爵者更少。时间一长，大家想着法子往高处挤，黑道黄道，猫洞狗洞，最后就是关内侯烂羊头，一大群人披红戴花。清朝末年就是满街红顶子、黄马褂、双眼花翎。不过还好，过去人们追逐高位，更多的是像《红楼梦》里的贾蓉那样，图个丧礼上的面子上好看。朝廷也不大会为这些膨胀出来的高官厚禄安排更多的实缺，不至于在各级政府机构里设置成群的官职，顶多一个圈换人换得勤一点。眼下的中国也处在个大家往高处挤的时代，不过我们超越古人的地方是我们官职的虚衔和实缺都在膨胀。一个县四大班子，十几个县首长，每高一级官员数成倍增长，至于首长以下的官，无论虚的实的，大概早就烂羊头了。官场如此，学坛也差不多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本科生的学士学位已经很可观了，出来一个硕士研究生，大家看着像凤凰似的。然而没几年功夫，硕士博士就跟变戏法似的冒出来了。研究生教育以火箭的速度赶超世界先进水平。到今天，我们这个才恢复招考研究生不足三十年的国度，硕士和博士的总量已经居世界最前列了。学校有收的积极性，有资格招的拼命招，一个导师带一个排也得招，没有资格的争取资格也要招。学生有考的积极性，大家一窝蜂往上挤，挖门盗洞，考研辅导成了一大产业。一直到博士满街走，硕士不如狗，至死不悔。学生如此，教师也如此。看看今天各个高校，有些学校甚至是倒金字塔状态，教授多于副教授，副教授多于讲师。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人们有往高处挤的欲望不是过错，错就错在制度总是像受不了挤压的闸门，不时的开闸放水，不放人，害得高处十分拥挤。官位和官缺一直就是上级赏给那些进入官场的人们的一种酬劳。当然，进入官场的人们得用某种方式才能得到这种酬劳，不是干得好就是拍得好。虽说有赏也有罚，但时间一长，赏的总比罚的多，奖品自然要增加，否则连自己的面子也过不去。就这样，制度的阀门只好打开了，开开合合，归总下来，官自然是越来越多。 学校里的职称当然也跟官位类似，教师也是人嘛。至于学位的泛滥又有不同，求的一方大体依旧，但给的一方却有变化。大学一方面图的是面子，能招博士意味着学校上档次，博士点越多档次越高。一方面图的是利益，博士点多了，其他的好处也就来了，什么纵向横向的课题自然就多。再说还可以从在职委培生身上捞到银子，什么东西多了就不值钱，高处本来就地方小，能站的人少，非要挤很多人，不仅导致大家一起贬值，而且还会使制度产生很大的麻烦。神不迷人，官自迷。有调查说，现在大约有一半以上的政府官员迷信，就人们的视线所及，出名的佛寺道观出入其间，大把布施的不是老板就是官员，有点名气的卦师和风水先生那里常来常往的也是官员居多。时常见到这样的场景，也不知哪里来的肉头和尚打着名号都是下山的活佛，周围晃动的依旧不是老板就是官员。做官的人有点迷信一点都不奇怪，特别是环境不确定，机遇也不确定的时候。人有了点本钱，有了点地位，却发现前程完全不可预期，说是朝为座上客，西为阶下囚，也许有点夸张，但对自己前程感到不确定却是真的。不确定就想确定，办法有二，一是求神，二是问卦。原本求神和问卦是一回事的两个方面，前者是求神护佑，后者为求神指点迷津。前者要上供，要贿赂，供品牺牲，从大活人到整猪整羊整牛，后者则需要一点技术手段，殷商时候烧甲骨，后来玩尸草算筹，现代社会则还有西方的玩意儿，扑克牌塔罗牌，再加上水晶球。问卦需要技术，大约是从巫术演化来的，所以最早打卦的人都是巫师。文化不发达的时候，巫师地位很高，属于精神贵族，有打卦打出文字符号，神秘的紧，别的人谁也弄不明白，所以没有人敢惹他们。再后来从巫里分化出史来，符号逐渐在贵族中普及，神秘渐次消淡，巫的地位下降。到了儒家出来的时候，孔子居然敬鬼神而远之了。后来的历代王朝尊崇儒术，只要在正常年景，大家虽然卦也问，神还求，但毕竟人文世俗色彩变成社会的主基调，坚持僧道无缘的原儒家教旨主义者固然不多，但读书人中很多都是既如在的机会主义者，他们只在运气不好的时候急来抱佛脚，得意之时就全忘了。这个时候打卦看相的人只好沦落为跟走街卖艺者为伍。清末民初是西学东渐并西俗东渐的时候，西方的科学夹带着西方的神一起扫荡了中国的迷信，神佛一时间自身难保，很多佛寺道观稀里哗啦就被拆了，不拆的也大批的被占用变成学校。